商务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，今年1到9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 44,722.7 亿元，同比增长 18.2%， 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增长。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介绍，1到9月我国服务出口 21,480.2 亿元，同比增长 20.5%， 进口 23,242.6 亿元，同比增长 16.1%， 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 4.4 个百分点，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 19.6% 至1,762.4 亿元。我国生物医学成像领域的大科学工程，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项目工程，昨天在北京怀柔科学城竣工。这一项目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“十三五”规划确定的10个优先建设项目之一，由北京大学联合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、哈尔滨工业大学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家单位共同建设，项目预计明年试运行，2024年验收。当地时间11月3号，英国央行宣布加息75个基点，这是英国央行连续第8次加息，也是33年来最大的加息幅度。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。 当地时间3号，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，从 2.25% 至 3%， 这是去年12月以来英国央行第8次加息，也是自1989年以来英国央行单次最大幅度加息。英格兰银行称，目前英国的通货膨胀率远高于 2% 的目标，上涨的能源、食品价格给英国民众带来沉重负担，提高利率是降低通胀率的最佳方式。英国央行表示，虽然许多家庭将面临更高的房贷利率，一些企业也将面临更高的贷款利率，但必须采取措施以实现通货膨胀率 2% 的目标。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3号的会议上警告称，英国正面临自20世纪20年代有可靠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衰退。英格兰银行预计2022年下半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约 0.75%， 反映出能源和贸易商品价格飙升对实际收入的挤压。而由于能源价格高涨和通货膨胀加剧，预计英国2023年和2024年上半年的经济活动将继续下降，英国的经济前景极具挑战。英格兰银行还预测，在未来两年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中，英国的失业率可能会翻一番，达到 6.5%。 此前，英格兰银行在8月份的会议上预测，英国正面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，将持续5个季度至2023年底。 晴雨冷暖早知道，天气预报。 今天下午晴，北转南风2-3级兼4级，最高气温14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20%。 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1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 85%。 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19，空气质量一级优。听众朋友，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，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，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，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。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。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到这里，责任编辑袁硕，主播冰冰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编辑部的故事。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，出发了。 出发。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。 爸爸开快点，要变灯了。 不要听哥哥的，先让行人过。 哟，差点忘了。 您好，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，再次提醒您，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，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，应该停车让行，礼让行人。 以前呢